所以这个地方属寺这一段呢都是讲的这个宗教统啊，讲的这个世间宗教啊，他们喜欢这个素食啊，凡是宗教都离不开素食。若有男子好学出家，持住戒律，我欲比前先比丘生而为说法利益成就啊，那么这个容易懂啊，那么这是说到佛门了啊，我们讲佛教啊，佛教异于宗教啊，这一点要晓得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佛教里面不讲求素与熟，不讲求这啊，佛教所讲求的啊是明心见性，是讲求的这个啊，是讲求的业心不乱啊，那么这个是一切宗教里面呢所没有啊。佛教修学的基础是在戒律，因戒生定，因定开慧啊，那么这是讲一个初学的人啊，好学出家啊，男子称为比丘，女子称为比丘尼啊。若有女人好学出家，你看看这个经文里面啊，特别着重在好学出家啊，持住境界，我欲比前先比丘尼生而为说法利益成就。啊，那么这四个字我们有没有做到呢？啊，我们有没有做到好学？啊，我们有没有做到出家？这是问题啊。啊，出家我们离开父母那个家了，这个寺院又变成一个家啊，自己那个家里小啊，到了寺院就是个大家，出了小家又住到大家里，入了大家，这个事情就麻烦大了啊。那么像这些地方都是关键的所在啊，我们一定要搞得很清楚啊，要把这个家的意思搞清楚啊。佛在经论里面给我们说啊，这个父母之家呢，这是世间都是田者之家，你把它舍掉了啊。在从前这个寺院叫十方道场，不像现在，现在这个道场的时候都变成私人产业啊。纵然今天我们政府啊一直要求组织财团法人，那么财团法人还是控制在几个人的小团体的家里啊，而不像在从前，从前大陆上这个寺院的的确确是方啊，不是属于任何一个人啊，寺庙里面这个住持治寺的时候是大家公开推选的啊，是选举的，这个民主选举的制度几千年前以前就在佛门里头推行 啊，佛法里面做法讲戒魔，戒魔就是会意，今天讲的是这表决，啊，戒魔就是表决，会意里面的表决，啊，所以这个民主制度的时候，几千年前就在我们里面实行。啊，这个寺院里的住持，他一定跟进。啊，到时候的时候，有寺院大众在推选。啊，住持说了之后，住持在这任命一些执事。他任命这些执事的时候，选出这些执事是要大家同意，啊，所以要做法，等于说表决，啊，我请这个人做当家，请那个人做知客，啊，你们大家同意不同意？啊，那么这都是民主制度啊，在这个佛法里的推行，啊，而不是像今天这种情形。但是这种家呢，毕竟还是一种形式之家，这个最要紧的那除烦恼之家了，啊，要除三界之家了，啊，要除生死之家，这个叫真正出家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。啊，最低的一级了，这就是出烦恼家。啊，你才能够得定。啊，我们为什么要修戒呢？修戒的目的就是出烦恼之家。啊，那么像阿罗汉。啊，阿罗汉已经出烦恼家了，已经出这个三界之家了，啊，三界六道他超越了，可是他变异生死还没尽，啊，他还有一个家没出去，没超出，啊，他这个三界之内的分段生死没有了，这三界家出了，啊，他还没有破无明，还没有断变异生死。所以我们要晓得出家的真实意义啊，那么你出家一定要好学啊，学无止境啊，啊，一定要到如来的果位，这个出家的功德才圆满了啊。为什么呢？变异生死也尽了啊，这个时候才是真正这个功德圆满。所以发心出家一定要懂这个意思啊！啊，我们对于三界之家要毫无留念啊，难舍要能舍啊，你要是不能舍，心里面有一丝毫留念挂碍的话啊，这个最低的一层，这个障碍你都没有办法断掉，上面的就不必求了。啊，换一句话就是，这个三界之内，啊，行者之家，要是不能够断得干干净净，我们念佛一心没指望，啊，开悟也没指望。那么我们想不想在一起，想不想开悟啊？是真正肯发心想修的，你不要害怕啊，不要怕，我们有好老师，我们也遇到真正善知识啊，唯恐一生不能成就啊，只要你真正发心感应道交，观世音菩萨随时都看着你啊！菩萨没有在你面前现身，那是你的程度不够，你功夫没到家，你功夫到家 你就见到菩萨了。那么此地观世音菩萨所发的愿，就跟我们读《无量寿经》里面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一样啊，愿愿不虚啊！啊，观世音菩萨这个三十二愿就是他的本愿呢。啊，他不会说妄语的呀。句句话都是真实的啊。那么我们见不到菩萨，就是我们自己业障太重了，无法与菩萨感应到了啊。若有男子要持五戒，我与比丘现优婆塞身，二位说法令其成就。若有女子无戒自居，我与比丘现优婆夷身，二位说法令其成就。这个两位呀，才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居士啊，男居士、女居士啊。前面那个就是世间隐逸之士啊。那么这是在佛法里面呢，称为优婆塞、优婆夷。啊，翻成我们中国意思叫净思男净思女啊，这是亲近三宝的啊，是三宝弟子啊，在家学佛的，我们现在称之为男居士、女居士啊。那么这是你发心啊，以在家身份来学佛啊。那么观世音菩萨帮助你成就啊。那么在这注释是在家学佛的往往啊大多数是菩萨啊，出家学佛的有菩萨有小乘人，在家学佛的大概这是由菩萨学大乘，而没有学他小乘啊。你要不相信的话，你看看菩萨啊，在我们中国这个四大菩萨了，就有三位现的是在家乡啊。观世音菩萨你看他那个样子在家乡啊，文殊普贤都是在家乡啊，只有啊地藏菩萨示现的是出家相啊。那么地藏菩萨示现的出家相，是因为在我们中国曾经有一位肉身地藏菩萨啊，他是现在的韩国人啊。那么到我们中国之后也就没回去了啊。现在九华山这个肉身菩萨就是他的像啊，他是新这个新罗国的太子啊。我们今天造像呢，是以他的像来做的，就好像弥勒菩萨一样。弥勒菩萨现在我们造的像是以布袋和尚的像来说的啊。你看看在印度的弥勒菩萨的像呢，我们图书馆重刊的《瑜伽师地论》前面有，你看那个像是在家像，在家像啊。啊，菩萨所示现的大多数都是在家像啊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一切苦难的众生是在家者多啊。啊，要度这些苦难众生，必须要示现与他同样的身份，叫同四摄啊。因此菩萨绝大多数都是现的在家啊。那么在家菩萨他有双重的任务啊，因为佛法的住持啊， 一定是在家人。为什么呢？那出家人为的是表法，啊，那么这个出家的菩萨如果得不到在家菩萨的拥护，他有再大的能力没有办法发挥啊。你就拿释迦牟尼佛的说啊，释迦牟尼佛是实现的出家相啊，主持一代的佛法教学。如果要没有那些在家菩萨示现的过往大臣啊，你像佛在世的时候，波斯女王啊、乞头太子、悉达多长者，这是你们大家很熟悉的，都是菩萨化身啊。要没有这些人的拥护啊，表现那些爱戴崇敬，帮助佛来宣扬，释迦牟尼佛也一筹莫展啊，那有什么办法呢？可见的佛法的发扬光大，叫一切众生普遍来接受来修学，这个是要靠在家菩萨的行动啊，所以在家菩萨双重任务啊。诸佛菩萨在我们中国实现的也不例外啊，我们中国历代这些各宗祖师里面就有不少是佛菩萨实现的啊，我们读经论啊，读传记啊，清凉华严菩萨再来啊，永明延寿阿弥陀佛再来啊，天台智者大师释迦牟尼佛再来啊，文殊普贤啊，弥勒示现的布袋和尚啊，富大寺就是在家居士，也是弥勒菩萨再来，太多太多，不胜枚举啊！啊，他们住世的时候，你看有多少人拥护？啊，清凉九个皇帝的老师。智者也是过世啊，啊，都是过往大臣、长者、居士们，通通来拥护啊！啊，所以才有那样辉煌的成就。啊，那么这个都是一定的道理。啊，所以。这些在家菩萨他们对于佛法的兴衰啊，负有很大的责任啊，他们能尽职，佛法必定兴旺啊，这众生有福了啊。那么这个都是说的佛门，那么底下呢，这是说的世间一般人啊。若有女人内贞立身，底修家国，我与彼前现女主身，即过夫人命夫代孤，二位说法令其成就。啊，这个内贞呢，就是一般讲的是家务事啊，就是家政啊。那么在从前这个 这个家政可不简单啊，的确是不简单。为什么呢？以前那个家族家大了啊，是大家庭啊，啊，的确是不简单的啊。你们看《红楼梦》，《红楼梦》里头主内政的当家师那个凤姐，凤姐就是当家师啊，啊，那的确是不简单的啊。那么如果女子要发这个愿呢，观世音菩萨也帮她成就啊。为啥现呢？女主身，这个女主啊，在一个国家来讲呢是皇后的身份啊，皇后的身份啊，是过夫人啊。那么这就是这个王公啊，就是侯王之夫人啊，这称为过夫人啊。命夫啊，这在一般上指啊这个有爵位的啊，这个这一些夫人称之为命夫啊，就是接受过皇帝这个封赏的啊，那么这个称之为命夫啊。在古时候啊，大多数从她的这个丈夫啊，那么她丈夫做一品官，她是一品夫人啊，那么这个就是命夫。这个代姑是女子当中的老师啊，有学问有道德啊，那么就是这个教化女众的啊。那么在古时候呢，称之为代姑啊，这个啊。那么这些呢，就是说世间的女子啊。那么你有这样的愿，观世音菩萨也帮助你。若有众生不坏男根，我与彼前先同男生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啊。若有处女爱要畜生，不求亲报，我与彼前先同女生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啊。那么这个两段呢，就是同男同女生。那么此地这个同男同女，不是指童子啊，不是指童子啊，而是男子终身不娶，女子终身不嫁者啊。那么这个呢，又未必是学佛啊，他习惯清净自居啊。那么这一类在古时候啊，有些隐士是这样的啊，或者是修道，但他不是学佛的。学佛的就归纳在前面这个优婆塞跟优婆夷里面啊，归纳在那边。如果是出家呢，那就归纳在比丘尼里面了啊。那么这个不是属于那一类啊，甚至他修道，他也不是属于哪一种宗教的啊。那么这是这一类的，观世音菩萨也帮助他啊，也能够叫他成就啊。那么到这个地方，这一共有十二类啊，讲的人众啊，是人间种种身份的人啊，种种啊志趣爱好不相同的人啊，你发什么样的愿，菩萨都愿意帮助啊，都愿意帮你成就。那么下面呢，这就是讲的天龙等众了啊。我们前面讲这个八部鬼神啊，这是在这里啊，我们都见到。说若有诸天要出天轮，我现天身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 在这里啊，我们先要说明，这个诸天呢，福报比人间要大得多，所以人呢，都希望升天，去享天上的福报。可是，究竟来说呢，天福并不圆满。第一个，这个福报要是想多了啊，人的理智就失掉了啊，头脑就不清醒。这个事情在我们人间可以能看得出来啊。你比如我们晓得，在今天这个世界上，在目前这状况之下，在我们东方，日本人福报最大，在西方呢，美国人福报最大。那他们这个福想多了啊，是非利害都看不清楚了。啊，所以你们到那个地区看看看那些人，他不大讲是非。那么何况呢，天人天的福报更大啊，所以你要在天上跟他讲六道轮回之苦，那他不相信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就障碍了他见佛闻法啊。诸位要晓得，众生最大的心愿呢，就是见佛闻法啊！因为你见佛闻法呢，就已经种下得度的因缘啊。纵然这一生不能得度，多生多劫之后，必定这个因缘成熟，你还要得度。像这个佛的《法华经》里面所讲的啊，一称南无佛，皆依称佛道啊。所以你要晓得，世间最不幸的事情，就是一生呢没有见到佛像，没有听到过佛法，这是最不幸的啊。那么这就是讲天福再大啊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啊，这是一种不幸，真正的不幸。那么还有一种天人啊，虽然生在天上，可是他的这个福啊，福薄，虽生在天上呢，还有种种的苦难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也有饥寒之苦啊，福报薄的啊。正好像我们人间啊，人生不错的，六道不错啊。得人生啊，有的人享福有福报，有一些人得人生没有福报的，他这个生活得很可怜啊。天人也是如此，并不是天人个个都有福啊，啊不是如此啊。好像美国这个国家很富裕啊，其实讲的是美国也不是个个人都富人，美国也有穷人啊。你们在报纸上看到的啊，领这个救济金过生活的，失业的，没有工作的啊。这个美国人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啊，我们中国人在有钱的时候会晓得储蓄一点啊，一旦自己没有工作了，哎，自己银行里还有存款啊，生活一样还过得很舒服。美国人不然，美国没有这个习惯 啊，他们不晓得储蓄啊，所以他有工作的时候就有钱，什么都有，失业了什么都没有了啊。但是美国的福利工作做得很好啊，就是国家这个救济啊，所以美国没有要饭。为什么呢？他就是国家有救济，你失业了，你向政府登记，每个月发这个救济金给你，这个救济金足够你的生活费用啊，这就是社会福利做得好。那么可见的说，他也有穷人呐，啊，所以这个升天呢也是如此啊。那个福报要是小的，到天上也有的时候缺少穿的，缺少吃的，啊，也有这个情形，啊，可见的佛教给我们要福慧双修啊。啊，你要不修福，你的这个生活就有欠缺啊，你要不修慧，你就容易啊迷惑颠倒，那容易造罪业啊。因此这个天人呢也有不愿意在天上，哎，他想的方法离开，你看呢，要处天人，人就是一类，住天那一类啊，他喜欢离开他那一类啊，离开他那一类呀，最好到哪里呢？的确最好到人间来啊，因为六道里面呢唯有人道成就佛法，修行正果最为方便啊。为什么呢？佛菩萨应化的特别的多啊，天上固然也有应化啊，六道里面都有佛菩萨应化，但是没有人间来的多啊。那么这个不是说佛菩萨偏心，在六道里说特别对于人道啊好像偏重，不是，人道这个机感容易成熟啊，换一句话，他容易接受啊，容易修行，容易正果啊。所以你看十方诸佛示现成佛都在人道，而没有在其他道啊。他修菩萨行可能在天上，他如果要实现成佛一定在人间啊，这个道理啊就在这里啊。其实有一些天人啊，他不愿意享天福了啊，他要想离开啊，那么观世音菩萨啊看这个机缘成熟，他也去帮助他啊，也给他了说法啊，帮助他离开啊天道啊，满足他的愿望啊，令其成就，就满足他的愿望啊。那么这是天龙里面第一种，这是天众啊，也就是住天的天上的老百姓一样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。